谁明白他向孤单的我，而任这里再美也非家乡貌，虽努力却如何，斜阳下再无人只得我，谁明白风霜中怎经过，莫问我为何在晚风里坐，感觉是那样傻，谁去看着眼底金光一片，怀念那旧友山河，谁去对着我的影子一个，低声的哼一句歌，还是那已是旧歌，斜阳下花一朵心一个，谁明白他向孤单的我，任这里再美也非家乡貌，虽努力却如何，怀念往日故居乡亲的笑，却没法消磨，明白到没法只生根的我，心中有多少痛楚，受共于留下太多，心中有多少痛楚，尝尽